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好的，接下来两个小时的节目由麒麟接力啊，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这 APP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此时此刻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带来的是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这个重量级的音乐企划当中，由果味 VC 乐队翻唱周华健的朋友，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这首歌。来，卡拉 OK 时间到了。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刮，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 果味 VC 乐队翻唱1997年的一首滚石经典，周华健在那一年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朋友》。说到97年那张专辑呢，是周华健乘胜追击的一张专辑，以他当年的人气和地位呢，拥有一张高水准的专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首《朋友》当年真的太火了，以至于呢，有人说这是一张被朋友掩盖了光芒的专辑啊。除了朋友之外，其实大家如果你手边还能够挖出来这张专辑，你可以再去听听看，其他还有很多不错的歌，比如说

然后你再带我去探望晚星，情没有细数仍然动听，冷心已仿似紧勾于一起，浪漫处清风去做见证，情意简单，一切竟完美，每点温馨总感觉轻微，却正好一分一秒心里面堆积，也许为了这样我越喜欢你，情意简单，一切竟完美，每点温馨也感觉新奇，徘徊在你与我的靠椅之间，多么清脆，教人心醉，做了这夜那温馨，然后你再带我去探望晚星，情没有细说仍然动听，冷心已仿似紧勾于一起，浪漫处清风去做见证，情越简单，一切竟完美，每点 这个旋律太熟悉了，对不对？普通话的版本呢叫做最浪漫的事啊，来自赵咏华。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翻唱版本的、叫做平凡最浪漫啊，来自王菲1994年讨好自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90年代中期开始，中文歌坛讲述平凡人浪漫幸福的歌曲逐渐增多起来了。我觉得这首歌呢算是非常典型的一首歌。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30位 Karen Chichi 林凯伦 99% Angel。第29位袁娅维月亮忘了 Kiss Me。28位佳佳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 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 第27位余文文无界， 我爬上山水墙上如山花却如秋叶，虽然说偶尔去但安慰不切。 第26位品冠来日不方长， 愿你笑容一如往常，如有我那样开朗。 第25位火星电台乐队明天， 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 第24位毛不易爱情神话， 会纷纷清晨到黄昏。 第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2009年的今天1月5号，袁泉推出了他的 Short Stay 第三张 Short Stay 北京。来听这首主打歌曲，叫做 Long Stay 北京。除了有姚谦作词之外，这首歌的作曲是小美江美琪，并且担任和声哦。 美丽看见晴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南锣鼓巷的夜唱飘着爵士乐，柳荫街上杨絮飞，后海无浪人如潮水，三年金乌客送七仙村酒仙庙，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险，来来去去我总是在家 long stay，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躲迷藏，可隐身可上线，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在这里每次的 long stay。 夕阳最美，南锣鼓巷的夜唱飘着爵士乐，柳荫街上杨絮飞，后海无浪人如潮水，三年金乌客送七仙村酒仙庙，如果我的年少能重头来一遍，也可以有另一种颜色的诗篇，给我时间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躲迷藏，可隐身可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这里被塞满荒荒野蛮，可沉默可开怀，我在 听到这首歌呢，就是非常北京，带着大家游遍北京的一首歌曲，来自13年前袁泉的 Long Stay 北京啊。他之前的 Long Stay 呢 ，Short Stay 呢，分别对应的是台北跟冲绳哈、啊。好，那接下来这个前奏呢，就非常的经典了。2006年的1月5号，张韶涵《潘朵拉》专辑发表。这里面就收录了对他来说最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那一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个歌手在这一生当中，哪怕拥有一首类似于像隐形的翅膀这种出圈的著名歌曲，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啊！这是来自 Angela 张韶涵在2006年15年前的今天所发表的《潘朵拉》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真的是很多的这个老百姓都知道啊，而且呢，还一度成为比如说高考作文啦，或者是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当中作为演讲的主题呀、等等出现的这么一个热门的标题啊，非常的厉害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在2000年的今天1月5号发表的《Hollywood》这张专辑当中翻唱的《心不了情》。 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深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可苦的相思忘不了， 庾澄庆这一版的《心不了情》有22年的时间了，收录在2000年1月5号发表的《Hollywood》这张专辑啊，原唱呢是万芳啊，跟尔冬升那部电影有关系哈、1993年的《心不了情》啊，这是庾澄庆系列翻唱专辑的第二张啊。之前1995年的《哈林夜总会》呢是源自于他当时主持的电视节目，那之后2008年的《Ladies Night》是翻唱女歌手作品的一张翻唱专辑，而这张《Hollywood》。哈呢就是哈林的哈，哈利坞的顾名思义呢就是以电影歌曲为主哈。其实呢哈林这一系列的翻唱概念创意改头换面的翻唱的做法影响到了现在，你比如说现在你去看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的翻唱歌都是在走类似 的路线啊。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跟哈林也有关系，他是哈林的儿子余恩利啊，刚刚满18岁的余恩利呢继承了爸爸的音乐才华，写歌写得有模有样。那么这首歌的演唱者呢则是余恩利的妈妈伊能静和他的妹妹米莉以及朵尔童声合唱团。我们来听跨年中歌榜 Top 40新歌推荐7号作品，叫做星图。 我仰望星空，看见流星划过夜空中，明暗又闪烁，梦境里你灿烂的笑容，空气里甜的气息，夏夜风吹过耳机，你自由的飞行，飞向遥远的天际，消失在迷雾里，穿过黑暗的勇气，去追寻不畏惧，点点星光守护你，是星途。陷落，亲吻裙摆的星辰，紧握着你的手，星光照亮了夜空，是星途。 全是 世界最美。拉里哦， 这是苏打绿在2005年发表的成团第一张专辑《苏打绿》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你哦》。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正在直播的冲歌榜，如果大家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哇，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新歌好吗？这是在去年，也就是2021年的12月29号，就前两天啊，刚刚发表的来自澳门的一位女歌手曾永新所演唱的新歌《雨说》。 不会过期的话，一开始本就是虚假，像你的承诺，总是复杂的表达。敲打窗外落叶随风飘下，思绪乱如麻，但我却无法自拔。淅淅沥沥的雨从淅淅沥沥的下，像记忆里的你从小心翼翼说话，可惜连你自己都不知那是虚假的承诺啊。淅淅沥沥的雨从寻寻觅觅的下，相信你曾经也想过要留下，还能有什么牵挂，你要怎回答。不会过 着那是虚假的承诺啊，细细密密的雨，总寻寻觅觅的沙，相信你曾经也想过要留下，还能有什么牵挂，你要怎回答？淅淅沥沥的雨，淅淅沥沥的雨，总细细密密的沙，像记忆里的你，总小心翼翼说话，可惜连你自己都不知那是虚假的承诺啊。淅淅沥沥的雨，总寻寻觅觅的沙，相信你曾经也想过要留下，还能有什么牵挂，你要怎回答？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20位朱星杰《玛丽》。 让我去猜，去猜，去猜，我当然猜不透你心底有多少的秘密。 第19位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我一时追逐不忍尘土，有情自嘲讽。 第18位郑兴林一峰《去你的城市呼吸》。 在偷偷结冰，他不是故意。 第17位周深，借我一盒火柴。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 第16位陈奕迅，孤勇者。 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 第15位林俊杰，一定会。 你从未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和疲惫是否还没。 第14位易烊千玺四字歌。第13位张延绮 Better Than You。 第12位袁娅维 I Will Be The Star。第11位徐佳莹以上皆非。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 为冬奥健儿加油。 北京，这座曾举办过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城市，即将迎来2022年的冬奥会。这意味着，这座拥有历史底蕴的五朝古都，创下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新纪录——双奥之城。如今，这座与时俱进的科技之都，早已准备好迎接全球友人的检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收听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歌声里的冬奥科技。还记得在2021年10月18日，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前夕，2022冬奥会火种在奥运会发祥地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采集成功。在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前，冬奥火种再次为北京点燃。绿色低碳的北京冬奥会境内接力火炬全部应用氢燃料，而歌手谭维维、谢霆锋也用他们的歌声唱颂了这希望之火 Flame of Hope。 Day of snow and ice, as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光临全新一期的中歌榜，我是在北京的主持人麒麟，问候大家。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我们在小寒夜哈，一起来听好听的作品。首先来一首比较火爆的，这是在20年前的今天，2002年的1月5号，孙燕姿推出一张翻唱专辑，叫做《Star 自选集》，收录了她最早听到的歌、印象深刻的歌、喜欢的歌，甚至从很小时候爸爸唱给她的歌。这首歌呢，原唱是荷兰组合 Shocking Blue 上个世纪推出的一首作品。那么孙燕姿听到的版本是美国著名的三人组合 Bananarama 翻唱的版本。我们来听孙燕姿的 Venus。孙燕姿版本的 Venus， 接下来呢，连续将要听到的歌曲都是翻唱歌，大家感兴趣吗？ 我对你依然心存情意。 本周中国榜 Top 40也是跨年的这张榜单排的第33，就是旺福乐团翻唱陈淑桦1989年《傲慢与偏见》这首歌呢，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啊。旺福的这首歌呢，是最近的一张精彩的企划《滚石状乐队40团拼经典》当中的一首歌。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的是18年前，2003年的1月份呢，江美琪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Melody 美乐蒂》啊。这张专辑里面，多数是男歌手的一些歌哈。江美琪拿来按照她的理解方式来演唱啊，这也是她的第6张专辑哈。我选播的是当时大热的一首歌，江美琪翻唱周杰伦的《心情》。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着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带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试图 二十二年前的一月份，林忆莲推出了加盟了 Virgin 之后的第一张专辑《林忆莲》，这是翻唱这个挪威的女歌手 Lin Marlin 的司令张黑日，中文版叫《我坐在这里》，这是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啊。林忆莲1985年发表第一张专辑《林忆莲》，到现在大家算算看，已经37年了啊，依然是处在当打之年呢、真的老天爷赏饭吃。棒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2002年的今天，1月5号，20年前的这一天呢，顺子推出了由他自己担当制作人的一张专辑，叫做《Dear 顺子》。我们来听这里面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Dear Friend》。 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白云依旧掩，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减。跟去年说再见，转眼又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Oh friend， 我对你的想念此刻特别强烈，我们如此

的不满成全我的美满，左等右等你爱我不如我爱你，不为谁带来什么麻烦。 王菲22年前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那接下来呢，去更早一点年份哈，我们来听听看1997年陶喆出道的第一张专辑《David 陶》当中的一首还蛮红的歌曲，叫做《流沙》。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看就这样吧。 我每次看到这个流沙这两个字就觉得好像很美味的样子啊，可是陶喆唱的是情歌，爱情就像流沙，来自他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啊。这张专辑呢，他是在洛杉矶家里的客厅录制的啊。我看到最近呢，在他的自媒体当中呢也说，这个虽然现在的设备好了很多，但是很可能很难复刻当时做音乐的状态了啊。陶喆当年的出现呢， 改变了这个大家来听 R&B 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2019年这些年的 R&B 的新秀 Jay Sean 的一首看起来不错其实还好。 他们都说我俩不错，携手度过，换了住所，日子算有了突破，带点天旁人羡煞，我们的梦想逐渐兑现。但为何觉得这样的我们越来越像彼此的过客？同床异梦如此荒谬，都很快乐，都很寂寞，这关系早已熄火。太小气，太要命，形同陌路，却又如此的靠近。得到想要的，怎么不晓得？我们不晓得。看起来好像不错，其实也还好。别演了，别骗了，只是懒得再寻找。看起来好像不错，其实也还好。 谁演的？ 谁卷的？谁变的？无话不说，到有话不说。没有周末，各自工作，心态是得过且过。我的眼，你的叶子，以为这种意味无法被磨灭，有点可笑呢。This is so cold 了，我们怎么了？看起来好像不错，其实也还好。别演了，别骗了，只是懒得再寻找。看起来好像不错，其实也还好。 是谁演的？ 谁卷的？谁变的？想不错，其实也还好。别演了，别骗了，只是懒得再寻找。看起来好像不错，其实也还好。 谁演的？ 谁卷的？最熟悉的房客都没再倒垃圾。谁变了？ 虽然这些年 R&B 并不是那么的主流哈，但是粉丝还是很多的，而且很多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些微妙的情绪用 R&B 来诠释的话还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听到 Jay Sean 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接下来的歌曲是新裤子乐队跟万茜的《迷人的你》。 暮色苍凉的街窗，你下班经过那长长的隧道，匆忙参加的聚会，我却没有被邀请到。你在别人的怀抱，眼神空洞又惆怅，你偶尔望向我的方向，我却赶忙躲闪逃跑。你的微笑，你的烦恼，你的说 下班，穿过那长长的隧道，匆忙参加的聚会，我不想你要知道，我在等着你表白，眼神空洞又惆怅，我偶尔望着你的方向，你却赶忙躲闪逃跑。 你的微笑， 很多人觉得彭磊跟万茜的声音还蛮搭的啊，这次呢为了配合万茜的声音声线啊，彭磊在演唱方面收了很多啊，收了很多啊。新裤子乐队跟万茜在2021年的一首合作叫做迷人的你啊，这是他们的二度合作，之前呢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上面，万茜所带领的小组跟新裤子乐队合作了别问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手扶拖拉机司机。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要祝福各位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哈、啊。哇，好老派的结束语，好，我觉得还真诚就好了哈。接下来这首歌呢，我最近还蛮喜欢的，这个星期很遗憾已经离开了中国榜的 Top 40 啊，这是复古又迷人，由朱星杰和林宇植所演唱的《与你痴迷》。明天你有空吗？如果有空再来听我的中歌榜，拜拜。 就这么心放低，在这漆黑的午夜，让我心痴痴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荒地老都不放低，就算天空花已谢，我只与你痴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荒地老。 在朋友回家之后，就让我牵住你的手，你吻过头发的耳朵，让我有吻的冲动。快要过两点钟，你说你想留下陪我，在今晚分开之前，不想说的话就别说。为什么突然想你只懂我，也对我怎么会拒绝？ 与你共一人一生，分虚假空手作证， 与你愿所我愿意一起等，皆是危险，徘徊的天天夜夜，用你万种风情留住我承诺。 就这么心放低，在这漆黑的午夜，让我心痴痴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荒， 早就放下了，只是有很多事情都变了而已。 留我伴醉的时候，冲掉地灯光颜色，夏夜的脸拥有风，而我却只想听你说、哦、你我在无人角落，空闲激动的 朝就暗火昏暗之中，唯有沉默经不由衷。为什么突然想你知道我别对话怎么会拒绝， 有一个迷人一生覆水加固守在这 与你用所我愿意祈祷，温柔或者是危险 起沉默的书签，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浩如海烟，拂去落在封面的灰尘，字里行间会心伤。面对世界疑问总是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想要的答案。等河流穿过几座山，晃过几道岸，蜿蜒在百转千回中靠岸。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新的答案。也许曾千里迢迢寄往远方出发，等待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阴晴圆缺，清风清风何处奔向青天，是谁在文远阁金水灯窗前找到沉默的书签。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浩如海烟，拂去落在封